谢谢再见，可以怀念不留恋。 穿过云层，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啊，再送到你去一台别人玩吧。只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我与贫困的舞着，你也都迷上。 这颤动的 深。 这么习惯你在我身边，时间在走得慢一些，不要让距离渐渐变得遥远。暗夜会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也值得纪念，就算将来真有一天见了面寒暄，想念还是会越来越明显，不能说出口的诺言怕不能兑现，说出口的诺言用怀念成全，愿你我能约在一个人世繁华里再见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也值得纪念，就算将来真有一天见了面寒暄，想念还是会越来越明显，说出口的诺言怕不能兑现，对你的眷恋肆无忌惮疯狂蔓延，不能说出口的诺言用怀念成全，愿你我能约下一个人世繁华里再见，不能说出口的诺言怕不能兑现，对你的眷恋肆无忌惮疯狂蔓延，不能说出口的诺言用怀念成全，个人是繁华里再见。 经典九十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在我看来，经典就是那些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物，比如文章，比如书籍，比如音乐、游戏等等。